道。 小型咧，首先跟进翻一个封路啦，咁就系受到火警影响，新蒲岗来回方向嘅四美街介乎六合街至到彩虹道之间一段咧，仍然需要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包括系九巴五 M 号啦，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火警，新蒲岗四美街来回方向介乎六合街至到彩虹道之间一段啦，仍然需要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包括系九巴五 M 号，需要改道行驶。驾车人士亦都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在隧道方面，红隧来回方向都是交通畅顺，但是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管道入口一段是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较早前为了配合大埔林村许愿节，直到今晚的七点，介乎排留至到林村乡公所的林村乡公所路是会划为行人专用区，经过请你特别留意。较早前在江乐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临时街多层停车场的慢线亦都有交通意外的。咁不过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交通回复正常。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根据法例，经各个出入境管制站抵港嘅人，如果管有总值高于120,000港元嘅货币，或不记名可转让票据，例如旅行支票，必须主动喺红通道向海关书面申报。其他抵港人士或离港人士，如果海关人员要求，就要如实披露。以货物形式跨境运送，亦要上网预先申报，违例者可被检控。 福到福到，家家有福到。 大家好，我系风骚化为人嘅梁继章，我祝大家来年家肥屋润。 我系风骚化为人嘅瑞瑞，我祝大家家和万事兴。 我系风骚快活人嘅马小强，我祝大家加年威老道。 咩啊？咩加年威老道啊？讲乜嘢啊？ 一家年年都咁威，老人家持家有道。 咩？家迎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透。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近，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恭喜发财，施俊卿， 生日快乐、 哦！好啦，咁啊，即系希望听众朋友啊，都系新年快乐啊吓，咁啊，亦都咧，即系想嗰样有嗰样啦，吐气扬眉啦，亦都咧， 心想事成啦、 啊，最紧要讲福星高照啊，走走地音都要讲啦，咁啊，最紧要开开心心， 系 啊，仲有好好保持住自己身体健康啊，嗱，当然唔系冇病。冇痛就身体健康嘅，仲要 keep 翻 fit 咧。过年啊，食好多糕点，你食咗啲乜嘢好嘢？讲嚟听下。 都系嗰几样糕啦，基本上成个新年都系食类似嘅嘢，我相信大家都会系啦。 萝卜糕定芋头糕系你嘅最中意嘅？ 我最中意食芋头糕。 哦，反而芋头啊， 好中意。 芋头好意头啊，可以唞下。 最重要系咩啊？最重要系我太太唔系好食得多，咁、所以我就帮佢食埋啦，可以。 哦，咁啊好啦，谷色啊难肥，唔怪之你咁瘦啦，系咪 一定系咁。 我煮萝卜糕，萝卜糕咧要配二粒不同嘅辣酱啦吓，咁啊 XO 酱又试下啦，咁样传统叫做广东色彩嗰只叫做一撇嘢嗰啲辣椒酱又试下啦，啊真系就系食辣呢个咧都有排讲啊！ 但系 XO 酱真系好无敌噶， 系啊嗱，如果咧你屋企人咧即系有心思嘅话咧，其实咧啲萝卜糕咧喺屋企咧。即係爆炒咧，攞 XO 醬咧，都係正嘅，做到酒樓個效果。不過就油膩少少咯，要攞翻張索油紙去索一索佢咁樣咯。咁啊嗱，除咗之外咧，就 甜糕咧，甜糕你食得多唔多？即系年糕啊，或者依家好兴嗰啲黄金糕啊嗰啲咧， 食得多啊，食马蹄糕咯， 马蹄糕系啊，最传统嗰啲椰汁年糕你多唔多食？ 咁嗰个就会少啲啦。 点解？因为好黏啊，你 系啦，同埋咧嗰啲嗰个煮法咧系特别啲噶嘛，即系唔系就咁煎噶嘛，通常摆 落微波炉叮咯，有啲因为你。好难搞噶！如果你煎咧，要落好多油啦，又要落蛋浆啦。 系啦，蛋浆系技巧嚟噶。 系咧，你个镬咧，你朝头早真系或者我通常朝头早食糕点嘅，OK 惯咗，所以我讲朝头早啦。依家亦都系朝头早啦。咁你之后要洗镬咧？ 喂，而家有啲新方法噶嘛？ 系点啊？ 即系有嗰啲烤锅咧， 系 直接掉入去度。 系咯，系咯， 系啊！ 即系嗰啲咩蒸焗炉啊，或者嗰啲叫做气炸锅。 气炸锅 哦， 气炸锅。 炸锅就应该做到个外脆内软， 冇错。 其实仲有个方法嘅，就系攞嗰啲索油纸咧，摆喺个镬上边去兴翻热佢都得嘅。咁你就唔使 兴热咗，但系唔等于个面咧会有啲窿窿地嘅感觉。 冇噶，你想洗镬易啲，你就唯有用呢个方法咯。我自己系咁样去操作嘅，咁所以都希望透过大电波去大家叫做取长补短。我只能够讲，仲有过年嗰几日咧，我就去咗澳门一转，咁都真系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咁真真正正你话去到湾区咧，咁澳门都系湾区一部分啦，咁都掂得到嘅。好多人，所有地方都 喂，但 水泄不通。 我记得咧，以往咧，每年新年咧，最有节日气氛系咩咧？初一至初三咧，都系啲嘢散晒咧，大家要去谂，食乜嘢好咧？大家就会聚埋一齐去煮饭啊，或者点样？喂，咁去澳门啊，去用旅行嚟去处理一个新年嘅时候， 澳门 又会系点样咧？ 一样嘢都冇晒，火力全开， 哇！ 系啦，赌场开，食肆开，系啊，手信店开，系啊，杏仁饼店都开。整翻几件你食下先，转个头好嘛？ 好 啊！我都估到你久违咗嗰啲杏仁饼啊 嘅味道， 啲花生酥啊嗰啲味道、啊。因为虽然香港咧都有分店嘅，但好多时大家就系中意过澳门嘅时候就整两件食下，或者买一两盒叫做下手信啦、啊。好多人最难系咩咧？即系喺澳门所有嘢都好噶，最难系截的士。根本你冇可能接到的士。 喂，但系以往都讲，其实去澳门其实唔系搭的士噶嘛， 系搭赌场车转嚟转去。 啊、 但系其实嗰啲都爆晒，同埋有啲定点咧，我自己去某几间餐厅，有机会往后几集再讲啦。有几间餐厅唔近赌场嘅， 系 佢真系专门做餐厅嘅啫，系小店嚟嘅， 系 旁边。即系 边边啊？喺黑沙，喺黑沙嗰边， 黑沙环嗰边， 黑沙嗰边特别多好嘢食 嘅。黑沙同黑沙环系两个地方嚟嘅。 系， 我喺黑沙嗰边。 哦， 唔系，sorry， 我喺黑沙环 嗰 边。黑沙系另一边，黑沙系黑沙沙滩嗰边。 系黑沙环应该系嗰个有个像嗰度嘛。 系啦， 系啦， 另一边，另一 系啦，嗰边系特别多嘢食嘅。 哇，真系突然间你讲呢啲咧，我个脑都要。转一转，因为有啲唔同啊，亦都旧时就真係好熟嘅，好firm嘅讲澳门。依家呢自己讲完都有啲Sam虚啊，耐冇去啊嘛，你明唔明啊？嗰个先係个核心。好啦，嗱，咁大家即係把握啲假期啦，好好去开心下，即係想去咩地方就去啦。记得啊，出去之前呢就问清楚啊，有啲咩手续啊，有啲咩程序要做啊，有冇飞啊，即係船飞有冇啊，金巴飞有冇啊，过夜系咪可以买一送一啊？咁呢啲啊，即系之前人哋澳门旅游局 系好多、啊，最近我见到 系啦。咁大家上网了解清楚先出发啦。咁祝咁多位旅途愉快啦！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请嚟啊，哇，這个咧我都好喜欢嘅一位球员啦，林书豪李群篮球联盟啊，香港区嘅总经理啦，尹志远同我哋分享嘅。早晨啊 ，Ranson，Hello，Hello， 你好， 你好啊。嗱，其实咧平时我见你 IG 咧都已经不断摆住啲篮球教育嘅嘢啦，咁我胆粗粗问你，哦，其实即系喺湾区入边嘅发展系点啊？咁你当然有讲啦，湾区我哋都有基地噶，咁喺广州有基地啦，喺北京有基地啦，等等啦，喂，不如讲下嗱，我自己系篮球迷啦，咁依家又有嗰个日本嗰个篮球电影即将上映啦，或者上映啦，即系我估同你成长之中，你唔中意阿三井寿都讲唔过去啦，即系每人都有一个人物设定噶嘛，系咪先？ 冇错冇错。 篮球点样融入湾区？交俾你多讲。 好啊 ，thank you。咁其实咧，我哋其实系全国咧，我哋已经有132个加盟商， 哇， 加埋六个我哋嘅叫做分公司啦。咁我哋总公司其实设立咗喺广州，咁我哋咧已经有91个叫城市咧，喺已经有我哋头先所讲加盟商噶啦。 系， 哇，我哋入边你估下有几多个篮球场？ 几多个篮球场？唉，内地真系幅员广博，而且资源亦都多，即系可能人哋一间学校都有三个篮球场，我哋嗰啲旧时僆仔落去中学篮球场打波，哇，即系四个篮球系咁，我哋啲篮球技术咁训练出嚟噶，三四队一齐同一个 court 嗰度打紧咁啊！真是搞笑，我估内地200个篮球场啦， 接近，我哋有192个， 哇， 但是呢192个呢就未计我哋喺东莞同 NBA 嗰边一起合作嘅8个篮球场， 哇， 因为我哋喺东莞呢，我哋都成立咗一个叫做 NBA 训练中心， 哇， 咁就由 CBA 啦嗰边都一起去合作嘅， 是是是， 咁真係会派 NBA 嘅一啲教练呢喺我哋嗰间学校度去做一个叫做总教练甚至乎技术总监去开发我哋嘅叫 develop 啦，去发展小朋友嘅篮球技术，甚至乎我哋有好多比赛喺嗰度举行嘅。我自己咧第一次同林书豪接触咧， 系 其实正正就系呢间公司喺2013年嘅时候咧，啱咁啱 Necessity 就开始林来疯啦。 系啊，哇！嗰阵时我哋睇呢个纽约力博队啦，哇！真系好似一过咗条半场线就即刻起手射三分， 咁又冇咁夸张。 球有，即系嗰时仲系 Steph Curry 最强烈嘅年代啦。 上紧嚟嘅时候， 我记得喺中环海滨有个三间嘅品牌，我都有同佢影过一张相嘅。 嗰次我都喺度嘅， 系啦。咁啊，我记得嗰张相同佢同埋陈家焕一齐影嘅，仲会有时弹翻出嚟嘅。哇，好开心啊！嗰、那个 event， 唉，点解依家即系 pandemic， 即系疫情快啲走啦？即系呢啲唔好讲只 NBA 嘅球星啊，其实有阵时我哋都恨睇哦，譬如易建联嚟香港打波，我哋都中意睇到嘅。 冇错， 老实讲，作为一个篮球嘅交流，嗱，头先讲咗。內地都有好多基地，特別喺灣區啦。疫情之前，你其實都翻去內地都多。嗱，我先講一陣，先講嗰門生意或者嗰個籃球教育啊。其實香港人上到大陸，你有冇跟隊打下波？佢啲對抗性係咪打街場都真係有啲唔同嘅咧嚇？ 咁梗係有啦。 是是是， 可能我哋香港咧就會以前我哋玩一個叫 OUT 啦，係咪？ 係係係。 哇！我第一次去同佢哋玩類似呢類型嘅嘢嘅時候咧， 是 我係完全唔知佢哋做緊啲咩嘅，但係原來咧，即係譬如好似 OUT， 我哋香港梗係好流行啦， 係啊， 但係原來喺國內嘅話咧，其實並不是這樣的，佢哋唔知咩叫 OUT， 係， 但係調翻轉佢哋有一種遊戲啦，類似好似我哋射 key 咁，但係咧佢嘅競爭性咧就更加大嘅，哇！真係喺呢度好難用言語去表達出嚟，有幾咁激烈，但係我就試過同我哋深圳區嘅總經理去玩咧。不得了， 即系都系类似射 key 咁样， 类似 射锁匙圈 少少。譬如我哋射 key， 我哋咪由零度嗰度开始射噶啦， 系啊， 系咪？咁跟住咧，我哋要一路连入嘅话咧，就一路上啦。但系去到相遇嘅时候咧，系会拱翻去落去嘅。 哦， 系啦，咁 即系好似一个game 咁样。 冇错，总之你一唔入咧，可能我哋射 key 就会停咗喺度。 系， 但系嗰个一唔入而佢一入嘅话咧， 系 拱翻你落去下边零度，咁就变咗你 系 个压力就更加。肾上腺飙升啊！咁啊，令到你嗰一球个心理质素咧，真系会训练到你唔入系会输。 好嘢嗱，呢个真系在地啲或者接地气啲啦。如果用内地嘅说法，好啦，嗱，翻到内地做一啲篮球教育，当然Jamaline 啦，即系你哋即系生招牌啦。与此同时就系其实。 怎樣可以融入灣區，我都想你多講少少呢一方面。 好啊，好啊。嗯、其實咧，由林書豪啦，同埋佢嘅訓練師咧，其實咧就同我哋國內嘅 NBA School 嗰邊，我哋制定咗一個叫訓練嘅模式，叫做一個標準化啦。咁、 哦、 我哋咧所有訓練啲教練嘅時候咧，就特別係青年啦、 嗯， 因為主席啊同埋特首其實都好注重嚟緊，我哋係講緊青年嘅發展，係希望幫助到青年係上流啦，叫做。咁、 嗯、 所以咧，我哋好希望咧。是培训到一些教练出来，当然有些教练真的之前未必打过篮球， 是 但是可能他很有心、嗯、我们就透过我们这些标准化的训练， 是 例如可能头十堂我们希望做些什么、 嗯、 不同年龄的小朋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就有一些 guidelines 在这里给他们、哦、 即是变成一个篮球训练系统，是 吧？没错没错、哦、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在短短我哋总公司就2016年喺广州举行啦，成立啦叫做，咁、嗯、我哋已经可以哇睇数数手指六年间啦，我哋系有132个我哋要加盟商同埋六间分公司， 嗯、 其实都系并不是冇原因嘅。 哦，咁呢啲篮球系统啦，我称之为呢 system 就系、是、进入咗校园入边啦，已经。 冇错冇错，因为我哋仲有一个咧基金，咁、 嗯、 其实我哋每一年咧喺疫情之前啦，我哋搞过三年嘅叫做明星赛、 嗯， 我都唔记得咗个名啦，太耐。因为咁主要咧系由林书豪邀请佢嘅朋友啦，咁啊包括 黑人啊， 系啦、 啊， 周杰伦啊，佢哋一齐打啦。咁其实嗰个活动咧，我哋系筹集一啲资金咧，希望喺一啲郊区度起翻一啲学校，由硬件上边帮助到啲小朋友、嗯，甚至乎学校先啦。另外我哋再俾啲软件去，就系头先我哋所讲嘅教学嘅系统，令到我哋嗰边嘅老师啦、教练啦，都可以首先可能有一啲。嘅工作機工作嘅機會啊，幫助一啲小朋友，令到佢哋可能喺個金字塔嘅可能我哋叫做中下游嘅位置，都培訓到佢哋、希望未來之星可以做到打 CBA， 甚至乎可能更高嘅水平。 其實打 CBA 已經係好強勁嘅一件事嚟㗎啦。 係啊， 咁當然啦，即係大家都要朝住一個目標去進發啦。我見到周邊地區嘅籃球產業鏈其實都做得好好，講緊即係譬如台灣地區又好，以至南韓啦、日本啦等等啦咁樣。 冇錯。 香港要加把勁嘅。好明顯，係啊，真係。 不過聽聞好似香港 係 啊啲小道消息咧，就話香港其實申請緊呢個資格嘅， 係咪啊？ 係啦，咁我都希望佢可以成功啊！ 咁一定要得啦，係咪先？咁我哋體育專員真係要加把勁啊！ 加油加油， 俾心機。好啦，今日多謝 Ranson 咧上嚟我嘅節目啦。 Thank you, thank you. 下集我想再同你講多啲咧，關於喺內地咧做一個籃球文化教育或者將個 system 去推廣，你覺得兩地嘅差異係點樣？可以同我哋講多啲，同埋又係講下嚟緊。啊，即系公司嘅展望啦，即系湾区方面啦，又有冇机会做到一个大湾区联赛咧？嗱，当然我知道依家大湾区联赛已经慢慢想开始兴起啊，譬如你见到卫龙二啊咁样，我哋有湾区翼龙啊咁样，但系个焦点未至于放到咁大。作为比较前线啲做篮球教育嘅你哋，又点样可以推广个篮球喺个湾区入边有深而更深嘅一个发展咧？应该系下一集我哋嘅命题啦，好嘛？ 好， 唔该晒 ，Vincent，thank you， 唔该晒 ，thank you。 忽已变阴，有时我兜一转风，风忽已刺骨。很多东西很可恶，很多东西偏偏可爱，在你走过来。我们要数一万星，星璀璨至今。我们要哼一阙歌，静下来接近。又或是现实都不可信，但是现实至少可爱，在全人类活过。为何为何密云在散开？为何为何艳阳在绽开 ？I just for you， 一瞬间有未来。世代太难有天真的，我们要还以天真的。想的 才是爱，在浮在沉，二人在脱胎，没愁没烦，二人没有爱。I just for you， 一瞬间吻下来，世人会忘记当初的爱人，要为到当初的爱而爱，全人类活该去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就垃圾征费计划的指定垃圾袋重新招标。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之前招标发现价格较原来预算贵好多，因此删除部分要求，包括不再要求制造商需要在香港设厂。他说由于可以省却在港设厂的时间，有信心今年内仍可以实行计划。谢展环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又说，香港在垃圾征费问题上相当落后，很多地方例如南韩和台湾已经实行超过20年。他相信垃圾征费可以改变市民的行为模式，以外国经验快则1-2年，慢则3-5年，可以慢慢改变社会风气，形容政府不适宜聘用大量人手去埋伏检控市民，而是加强宣传教育。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表示，市民未来需要每年接种新冠疫苗的机会大。近期港大研究的新冠喷鼻式疫苗，目前数据亦证明，相信日后接种疫苗的选择会变多。刘泽星在一个电台节目又说，本港和内地通关以来，本港确诊数字仍然平稳，加上下月即将恢复跨境学童来港，若果届时确诊数字仍然平稳，来往两地需要出示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以及学童要每日快测的措施可以逐步放宽。另外，刘泽星认为，即使日后解除口罩令，相信不少人仍然会选择戴口罩，预计后口罩感染浪潮不会太严重。美国就世贸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的多项裁决提出上诉，包括被裁定要求香港出口产品来源地不能够标示为香港，要标示为中国的做法不符合规则，同埋涉及美国向中国、挪威、瑞士和土耳其钢铝产品加征关税的决定。美国代表在世贸关于贸易争端的会议上表示，美国一直坚持国家安全问题不能够在世贸争端解决机制中进行审查，华府不能够支持采纳存在根本缺陷的报告。中国常驻世贸代表李成钢批评美方有关行为清楚显示美国是单边霸凌者，以及规则及供应链破坏者的形象。以巴局势持续紧张，以色列指一名巴勒斯坦枪手在东耶路撒冷一间犹太会堂开枪，造成至少7死10伤，枪手被击毙。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晚8点几，警方形容枪手是恐怖分子，这种亦是近年最严重的袭击之一。报道指枪手来自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其后到场视察，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但哈马斯发言人说袭击是回应以军星期四突袭杰宁难民营，导致9名巴人死亡的事件。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有巴勒斯坦人集会庆祝今次袭击。美国、英国、阿联酋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都谴责袭击。

喂，翻到嚟我讲下，其实大年初七咧，原来好多习俗嘅嘢噶。 初七系人日啊，系咪？ 系啦，人日冇错。 所以你头先都有讲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啦，系啦，因为原来咧就系因为一个大家人类嘅寿诞啦，初七大家嘅习俗其中一个啦， 系中国人的， 中国人嘅 习俗啦， 冇 错，估计系。 系啦，咁所以咧佢有一个禁忌嘅，就系咧。呢、這個禁忌就係禁止打罵小孩啊！ 哦，打罵小孩本身打都唔啱嘅， 冇錯， 即係冇話喐手喐腳嘅。我哋細個咧就真係俾人打得多啦，成日都話咧啊，幫你提前開年啊！啲老豆老母咧就成日將呢一句咧作為口頭禪嘅，啲爹哋媽咪啊嚇，即係話啊，你做錯啲咩？幫你開年啊！咁樣信唔信我咁樣？細個成日都係咁噶，係啊， 聽唔少，聽唔少。 同啲表兄弟姊妹玩得埋啊嘛，開心啊嘛！你知細路仔玩得兩玩就爭玩具噶啦，永遠都係咁，在乎邊個係主場嘅啫。當 PC 係 通常主場嗰個都會輸嘅喎、 哦，唔係噶，主場可以贏啊。 通常主場都係要讓噶嘛。 系咩？你家教好咯，我啲主场有个威势噶。我成日作客嘅时候咧，都踢唔出自己嘅新加坡噶，真系 咁紧要， 难搞啊！呢个啱啦，即系嗱，你闹都唔好啦，即系尽量心平 气和。其实最主要咧，系我哋要以人为尊啦，即系大家互相尊重啦，减少嗌交啦，所以就话哦，唔准闹小朋友嘅， 系啦， 系啦。跟住第二个习俗系乜嘢咧？就系要食面啦。 哦 因为中国人咧，好多时候我哋成日都会话生日嘅时候咧，要食个长寿面啊，咁寓意长长寿寿咁样。 系、嗯， 所以咧初七咧，亦都系要食面嘅时间嚟嘅。 哦，长寿面，明白明白。 冇错。 仲有啲咩需要留意同埋注意下咧？ 仲有一个嘅就系、是、咧，亦都叫做七杀日啦，初七。 哦、七杀日。 系啦，咁就所以咧， 好似突然间听到呢个又唔 系啲乜嘢咧？ 好好咁。 系啦，其实主要咧系叫大家唔好远行啫，唔好出远门啊、嗯，就保平安嘅。 哦，明白。咁啊，近近地去湾区 OK 啦、 啊， 一个钟头之内，正所谓湾区生活一小时啊嘛，系咪先？嗱，如果真系要翻咧，我身边有啲朋友已经去咗深圳啦，同埋去咗广州噶啦，咁样广州咧，初一二三咧，啲传统路店，譬如你话北京路啊，或者上下九嗰啲咧，即系著名嗰啲食街咧，就未必开足嘅、 嗯。 但系咧，新派啲，譬如去到天河啊，譬如你头先讲深圳啊嗰啲萬象城啊，嗰啲區域咧就一定全開噶啦，又係火力全開噶啦。不過究竟會唔會好似香港咁樣有啲鋪頭咧，加一加二加三咧？咁啊，呢個就要適隨轉變，因為初二三飲茶咧就要相計噶嘛，或者又要三計啦。有啲地方咁唔緊要嘅，揾得嚟使得去，我自己覺得。咁同埋人哋門口大大隻字寫明嘅，香港好興嘅。咁即係有啲茶餐廳都會相繼啦，咁最緊要就係開心啫，我覺得啊。 同埋咧，新年呢段時間咧，我見到都好多香港好多演出可以做緊咯。 哦，係咩？ 係啊，尤其是咩咧？通常咧，我記得每一年咧最多做嘅咧係粵劇。 哦， 係啦，咁樣啲公公婆婆咧就會一齊去曬新光戲院啊等等嗰度咧去睇演出 嘅。睇劇啊咁樣。 係啊，個氣氛特別好啊。 有粵曲中心咧，戲曲中心咧， 戲曲中心 咁去睇下。咁西九文化區應該又有相應嘅活動啦。咁、 嗯、 啊，紅館又有啊。MC 又開 show 啦，係咪先？即係百花齊放，即係希望今年咧，即係都講啲祝賀説話啦。希望今年即係兔年咧，所有嘢都順風順水啦。 係啊，最緊要百業興旺。 係啦，即係做飲食嘅就賺到錢，建築嘅就係咁起。啊，我哋做電台或者做表演藝術嘅咧，就可以個 百花盛放啦。 係啦，想睇嘅人就睇到，想演出嘅人又演出到咁樣。電影業都係啦，咁啊。即係我哋都會入場睇下賀歲片啦，咁啊今年嘅賀歲片咧都有好多唔同啊，西片又有，咁啊港產片又有。 今年有冇白明哥啊？ 今年有紫華神， 紫華神， 紫華神，紫華神啊，同埋有好多唔同嘅，唔逐一去細數啦。係啊，咁啊即係有機會喺電影嘅維度再同大家多講啦嚇，咁樣我就繼續喺嗰個入樽嘅世界出唔到嚟嘅嚇，咁、 哦 啊、樣啊，咁啊真係啊！祝大家有求必应，恭喜恭喜！ 找不到路向，如何酝酿，叫世间可听我分享。平凡着我这种女孩，声音未够铿锵，谁心里吹响就如夜空。闪亮，随声可带动脉搏，肢体语言，银河系 到路向，如何酝酿，叫世间可听我分享。凡尘俗世，多少女孩同时代在叫嚷。我没发梦，你没发梦，置身宇宙，去维护这地球，同冲出去靠内，合力并发出热与光，去造就更多星球。七姊妹永伴我在旁，齐心追梦手牵手，两胸沿着白虎明亮中。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 P 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继续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PC 啊，又去到咧对接翻湾区啦。咁啊，湾区生活一小时就有啲资讯。我记得上一集咧就同我哋讲咗啊，点样去搞翻啲车牌啊，即系你除咗预留金钱咧，仲要预留时间嘅，即系唔系两三日就搞得掂嘅嘢嚟嘅。香港嗰边有香港要整啦，内地嗰边有内地要整啦，连保险咧我哋都提过啦。究竟内地嘅车保点样搞啦？即系轻轻松松咁样带过咗啦。咁啊，今一集啦，有啲乜嘢需要去 update 翻我哋啦？第一就 系 要。整翻张回乡证先， 系啦，回乡证到期， 即刻睇下自己张回乡证几时到期先啊！即刻喺荷包嗰度抖出嚟睇睇，因为咧呢个系最重要噶。好多朋友你话喂翻去内地啦，咁啊回乡证系最紧要啦。咁你睇翻呢个签发日期，我自己咧2028年先到期啊吓。28年咁啊，仲有啲時間嘅咁樣，即係仲有幾年玩下，係呢一張回鄉證咁樣。 同埋好多時候咧，去到臨完即係臨 deadline 之前咧嘅半年咧，都唔出得境噶啦。 係啊， 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即係其實都要預早去辦理唔同嘅手續嘅。 明白明白。咁啊，今日仲有啲咩提示咧嚇？ 喂，今日嘅提示咧比較特別嘅係乜嘢咧？就係好多時候咧，大家個手提電話咧一冇電咧，喺大陸咧基本上我可以話，好多時候都真係叫做生活唔到， 係 因為完全冇辦法可以應用到所有嘅 apps 啊，或者點樣。咁咧都有坊間有啲好有趣嘅嘢嘅，就係喂冇電可以去篤個充電寶嚟用下，即係即刻去充下電啊嘛。 嗯， 所以咧，如果你個電話見到差唔多冇電嘅時候咧，記得要快啲去篤咗個充電寶先啊。 哦， 如果唔係咧，當你完全熄機之下咧，你都冇辦法去借到充電寶嚟用噶，因為借充電寶咧。都需要用你嘅手提電話篤個 QR code。 咁如果真係萬一有機會手機真係冇電，咁點搞？係 啦，就要靠你身邊嘅朋友幫你。 所以你真係唔好一個人翻去住。 冇錯， 如果咪真係比較難搞啲同埋棘手啲啊。 係啊， 咁除咗充電寶，仲有啲咩要注意？ 除咗充電寶咧，其實都仲有好多嘢嘅，即係例如啦，我哋之前其實好多集都有講過，我哋有幾樣一定要準備嘅嘢啦。係啲乜嘢咧？就係你嘅手提電話。係。嘅号码 系啦系啦 系啦，一定要嘅。 你系一卡商号啊，定还是系点样啊？ 因为唔同地区嘅手提电话号码啦，即系或者我哋嘅一啲台咧，可能做嘅，可能你要应用嘅一啲 apps 咧， 系 会有影响嘅。 啱喎，呢个又 系啦，即系例如你嗰啲卡啦，你嘅卡啦，系可能本地嘅卡， 系 用漫游嘅方法去到国内嘅话咧， 系 你可能有好多你平時去開嘅網站啊，或者一啲 apps 啊，即係例如係我哋嘅通訊軟件啦， 係 甚至可能一啲 email 啦， 嗯， 其實都可以用到嘅。 冇錯啊，PC 呢個講得好啱。過去嗰幾日咧，其實小弟咧都將自己啊，即係講少少啦，即係將個香港版嘅微信咧點樣 update， 同埋點樣結連翻啲內地帳户啊。如果唔係你翻到內地咧， 係用唔到嘅，但係香港版咧係可以對接得到嘅。你只要上網撳一啲掣，或者咧做翻個身份嘅認證同埋核實咧，佢就會幫你對接埋內地嘅帳户。咁點樣將你自己中資嘅金融機構去對接掛埋落去個錢包嗰度咧？嗱，呢個咧就好深嘅學問嚟嘅。你自己慢慢上網 step by step 研究下。我咧就唔喺本節目嗰度講啦，因為 我提多少少， 講都係比較繁複少少嘅。 像是为分享到饱肚滋味，有任何难题却不提起，这若是浪漫，我怎么觉得就快分离？你哭过，但眼影闪得更艳美。我是谁情人？你始终也是你。微笑静默互望，笑比哭更可悲。就算心开心皱着眉，尽管紧紧抱得吻你，两臂却分得开我共你。无言的亲亲亲，侵袭我心，仍宁愿亲。随我以外，在你心还多出一个人，你瞒住我，我亦瞒住我，太可亲。这就是谈情，客气得吓着我。除了近来繁忙，我所知有几多？若要哭不哭诉为何？大家争吵斗嘴好过，胜过笑不出声抱着我。无言的亲亲亲，侵袭我心。 系啦，啱啱阿 O 讲咗啦，喺一啲通讯软件里面要做绑号啦。 系啦系啦， 你千祈唔好去到最后我要出发嗰日先做啦，因为咧好多实名登记咧都要用两三日时间咧做认证嘅。咁所以咧预足即系要同大家讲啦，如果要去嘅时候咧，要预早两三日咧。甚至更早的時間啦，咁你就要開始做呢啲實名登記啦， 係啊， 係啦，甚至綁號啦嘅情況。 如果你唔做咧，到時都係冇人幫， 都係冇人幫到你。 O、okay, K， 因為你翻到去內地咧，即係個支付工具係好重要嘅， 冇錯， 就唔係俾你當香港嗰啲面書啊、I G 咁樣發下相啊咁樣，因為入邊好多實際嘅，譬如你訂車票啦，或者你買起飛啦，你點餐啦。用錢啦，好多時候都可以咧，用嗰個 app 嚟互聯互通嘅。當然 app 嗰啲 app 有兩個啦，咁我唔特別去指出邊一個好，邊一個唔好咁樣。但你最緊要是但都要有一個咯，係咪先？嗱，我自己有個温馨提示嘅。 你點都唱定少少人民幣上去。當然大家呢上到去內地啦，都想兩手揈揈啊，即係聽阿 PC 同阿 O 講㗎嘛，一個手機在手，天下我已有㗎嘛。但係少少應急錢啊，以備不時之需。 冇錯， 呢個都係重要嘅。咁啊，依家人民幣匯價高翻啲啊，如果你早前唱嘅咧，可能又會舒服啲。依家又高翻啲咁樣啦， 因為基本上你一出關咧，你就會遇到生活上嘅問題㗎啦。就因為你一出關，你基本上都必須要乘車啦，坐地鐵又好，坐的士又好，甚至你 call 車都好， 都 你都需要。同埋咧，有一啲叫 apps 啦，大家可能要喺網上面再 search 下啦。有邊啲係你常用嘅 apps？ 即係例如，如果你唔係好熟路嘅話咧，地圖你都係要預早 download 咗會比較好嘅。 我哋啲民眾最興滴滴啦，咁你又有冇咧？又有冇折疊翻個户口咧？咁樣有啲考量之列嚟嘅。嗱，一集講唔曬，下集再同我哋多講少少啦，好嘛？今日咧多謝我嘅好拍檔啊 ，PC 司俊慶啊，多謝你， 多謝， 拜拜。 最快乐时候未知最快乐，到跌落凡尘就知再没有，想归去在邂逅，这黑暗的宇宙却注定你我分手，再度游宁静海，星光里看地球，却痛恨良辰尽不许说未够，彼此也再难回到当初的宇宙，让历史改变那步无法远走，着地之后请忍痛放手，变凡人之后教我遗忘星宿，私奔到达过月球，挣不脱命中魔咒，别说和谁因过一双脚印走架，有谁还苦后回光？